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我国将以省为单位开展抗癌药专项集中采购，在国家对抗癌药降税的基础上，实现抗癌药终端销售价格明显下降。巴西罗赖马州联邦警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约16000名委内瑞拉人在巴西罗赖马州寻求避难。菲律宾近日报道，为整顿环境而关闭的长滩岛将于10月26号准许工作人员进岛，27号正式对游客开放。北京西站停车场设每日360元封顶的新规定外，并在停车场出入口增添新的价格公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启动市属公园暑期红色游活动，将通过红色旧址原状展陈、历史情景剧展演等多种形式展现市属公园红色文化内容。由郭麒麟、王嘉玲领衔主演的《给我一个18岁》正在优酷热播中，郭麒麟版秋水被实力圈粉，写实青春剧网播量破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这一段缘，拒绝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其实真正努力和优秀的人，时间都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没有功夫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羡慕别人，不如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着自己的节奏，你只要做好自己并努力就好了。晴天学了学，我是英奇。如果努力不够，那就再努力一点，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就是对负面情绪的最大化解。 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醒来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 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例如像奥拓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

盘旋着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自己。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那爱情错得很透明。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 第五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主题曲《天地人和》由戴玉强、莫华伦和魏松演唱。中国三大男高音用优美的歌声为我们描绘出绿色北京的美丽画面，让我们行动起来，建设美丽北京。 山色永定河畔倒映朝气蓬勃，静听江水扬波树摇风起，一盆好景满载绿色生活。一州人文绽放金秋烟火，万平城头遥看天蓝水光，有座美丽中国环保市政，一朵好梦盛开美丽传说。 用作美丽中国环保市政。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最近这几天的北京小雨大雨下个不停啊，炎热之余给我们带来了丝丝的凉爽。有人说，如果吴青峰不做歌手的话，他就是一个诗人。苏打绿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由吴青峰一手包办的，他笔下的每一句歌词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的歌有情也钟情，无情也动情。 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哦哦、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生活。

颓废，写了一个贪心的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迎来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文的包，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南望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从前的你过于轻狂，过于浮躁，没有意识到背后那份沉默的爱，父母的手掌因你而粗糙，面容因你而憔悴，头发因你而斑白，只为了看到你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不求功名成就，只愿夫妻安康。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想到这里你也许会忍不住想要拥有一台时光机，回到过去再听一次父母的话，好好学习并接纳家人的一切，看那张笑得开怀的脸， 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是孤单到天明，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遥感测绘专家刘先林， 我觉得一个人保持这个年轻状态啊， 最主要的就是要对，就是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追求。一个人的衰老主要是大脑衰老，你比如说你老去同一个地方，你那个大脑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来过，它这里面有这个记忆。如果你是有这个新的这个兴趣，新的这个任务的话呢，它就不停的要激活你这个新的记忆，包括旅游也是一样。所以主张老年人要出去走，要出去旅游，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地方，大脑皮层就是新的一个区域都能够被激活了，这样呢他就大脑年轻了，人就年轻了。 艾洛维 CEO 刘晨， 创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乐在其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名字就叫坚持，那这是一首专门写给创业者的歌，坚持再坚持。 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首席科学家周慧， 海洋上的星空，因为它远离了陆地啊，没有灯光，所以你看到的星空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太平洋上它的空气也相对非常的纯净，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海况相对好的时候躺在全甲板看银河系。哇，你真的看到那银河系就是一条银色的河啊，就会自然的唤醒我原来小时候的一种对宇宙的幻想吧。我们人类到底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认识了多少，然后我们将来能认识多少，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问题。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876年7月15号，第一国际解散。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也是实际上的领袖。直至第二国际成立后，史称第一国际。1907年7月15号，清末志士秋瑾英勇就义。秋瑾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7月15号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宣亭口，年仅32岁。1918年7月15号，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开始。1922年7月15号，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1946年7月15号，民主爱国人士、著名诗人与学者闻一多遭遇暗杀。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金涛，我们下期再见。